小师夫人，我未婚妻怀孕了。 哼，那么恭喜了。 父亲不是我，是您儿子的。 藤田青野刚出谷川宏的办公室，迎面撞上何峰，他脸色微变，严重先前的凌厉。 龙二，你怎么来了？ 何峰拎起两瓶清酒，来自山本酒造的特制款，一年只生产10瓶，珍藏多时，只等必要时候使用。 来给谷川将军送酒。 赖氏，哼，难得一见，去吧。 何峰进去半个小时，出来时脸上带着更加轻松的笑容，见藤田青野在走廊尽头站着，问他：“ 等我？”“ 嗯。”“ 听说你未婚妻被抓了？”“ 是啊，居然是个间谍。”“哎，有机会的话，帮我跟谷川将军求求情。” 呵呵，论关系你比我硬啊。 我要去牢房一起吗？他不招的话，或许你可以帮我劝几句。 好啊，正好还没见识过煤机关的牢房呢。 这牢房顶高地宽，颇为气派。清泉永之已经离开，谢池躺在床上，听闻脚步声靠近，不知又是谁过来，他装聋作哑，一动也不动。何峰看他的背影，想到他肚子里还怀着小孩，心疼的想炸了这个地方。 婉之，龙二来看你了。 谢池心里一紧，睁开双眼，仍旧没有起身。他回想起藤田青野昨日说的话：“ 我会亲手把他带到你面前。” 藤田青野走过去，将他拽了起来。谢池坐在床上，将袖子拉了拉，藏住被手铐刮红的手腕，抬眸平静地看着他们。这些小动作显然没有逃过何峰的眼睛，他倚靠着桌子，懒散地笑了。 看不出来，谢小姐还是女英雄呢。 他没暴露，还好，幸好。 罗二，听说你最擅长打女人了，不然交给您审。喏，别人审我不放心，交给你啊，留点情面。 我那是玩闹。 藤田青野选手不放，何峰接过鞭子，看向谢池，走过去，蹲在他的面前。 哎呀， 谢小姐，相识一场，要不就简单说了，这么好看的脸打花了可就不好了。 要打就打，废什么话。 别怕。 何峰嘴唇翕动，无声地比了个口型。谢石看着他，觉得自己快绷不住了，他强忍酸楚，抬眼哀求地看向藤田青野。 我不是抗日分子，我不是。 自己的女人自己审。 何峰起身扔了鞭子走出去。藤田青野不动声色地注视谢池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跟着走了出去。他追上何峰。 你觉得他会是田东吗？ 你跟他在一块半年了都不知道，你问我？ 那你觉得布谷鸟会在上海吗？ 或许吧。哼，我要是知道了就不搞经济了，去搞情报工作了。 等会儿去哪儿？ 回家待着呀。 不喝酒去？ 再喝就垮了。哼，在泥城。 哈，不用。对了，要不要去剑道馆？ 去那儿做什么呀？ 活动活动筋骨。 你还有心思活动啊？不要你那未婚妻了？ 他要真的是，我也没有办法。 好歹在一块半年了，你还真舍得呀。 他一次次利用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。去不去？ 不去了，我回去处理文件。 那明天？ 提前跟你说了，我可不会使刀。 嗨，没事儿，喝酒聊天解解闷儿。明天下午我去接你。 走了。 车子开远，何峰紧握着方向盘，如驾风云，全速往前直撞横冲。最近有批药物从上海中转，何峰想以谢池的代号发报，以证明天东还在外活动，以做到绝对真实。他必须搞到他们所用的密码本，特工总部先前截获的电文都还存着档，只是无法破译，用他们的密码本发报，再配合张爷已招出的情报，才能为谢池稍微洗清嫌疑。阿如一问三不知，谢池的联络点又被端了，何峰只能将希望寄托江守月身上，而他此刻还在医院昏迷，被大量特务看守。